对吧？ 嗯 啊、那首先我们上来会说的第一条呢，是说在这个即将开学的九月份，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会有一个大换血。 哎，你知道语文教材一直以来、嗯、在我看来啊，就特别像代沟的加深的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砝码。 对，因为就是可能比我们高几届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他们学的课文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了，对吗？ 对对、嗯、然后我们学的课文在下一代又没有了。 对，所以就特别暴露年龄。 对，因为小学教材和初中教材其实实际上是奠定那个时候回忆的谈资的一个基础。 对， 对， 对， 嗯，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嗯、 所以你对你的小学当中的语文课文的教材当中的哪一篇课文比较有印象？ 我对所有这个课文后面有这个背诵全文四个字的课文都很有印象。 我也是有这个习惯了、嗯、就每一个学期发了新教材以后、 嗯、 特别是拿着语文书就先挨个挨个翻， 对， 只要看到背诵全文的那个课文就先仇恨一下、嗯、 先仇恨一下、 嗯、 但是确实是我觉得我脑子里，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读古文的人，就是在闲暇中我是不太读的，连白话就是可能古文和白话夹杂的这种，包括像西游记这种我都不会读原本。 你知道 所以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设计了一个非常变态的一种就是课文默写规则， 嗯， 就是他会把本子先发给每一个人，然后大家拿着笔，然后准备好了，他说开始，然后大家开始默写，然后你只要第一个默写完的人就举手，然后就是他点出全班前十个默写完的人，剩下的只给你们2分钟的时间。 可是背诵全文只是你要写对就可以，为什么还要拼速度？ 因为他就是觉得就是你必须要背得又快又好， 背到可以倒背如流的程度。 然后他改这个默写的作文了，就默写的课文是只要发现你有一处错他就不再改下去了， 嗯， 就退回你，然后你就没有过。 所以有一个如此苛刻的老师，相信你的这个背诵课文的功底一定很好。 对，而且我们还经常就是耍一个小聪明，就是我一般就是写的还剩两句话的时候就先举手。反正2分钟也写得完。 这个小朋友的先发制人玩得很好吗？我们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大换血呢，是说这次的这个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改版会极大的增加古诗文的比例。 嗯， 说这次连这个小学一年级都增加了古文，然后与原有的人教版的教材相比呢，古文的增幅达到了80%左右。好像是小学、初中6册都选用了古诗文的这个。选用了很多新的古诗文，分量增加了很多、 嗯、是吧？ 嗯，如果水水你是现在要入学的一个小同学的话，你 小同学 你对此会开心还是困扰？ 哎，说实话我觉得其实在小的时候、 嗯、 应该会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吧， 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也没有什么比较啊， 因为就是什么都不懂， 我觉得是 嗯， 但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对吧？ 你不觉得吗？ 从一个成人的角度， 嗯， 因为你觉不觉得现在就是很多家庭比如说叫小朋友出来会说来给大家背诵一个三字经或背诵一个唐诗， 真的是 连特朗普的孙女儿都都逃不过这一劫。 我小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我妈妈就是在比如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说、嗯、来你给大家朗诵一个， 嗯， 然后我就要很乖的站到那个饭桌前面然后给大家朗诵课文。 嗯 嗯，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些背诵全文和这些课本里的古文，其实我肚子里现在仅存的这些古文都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是吗？ 对， 比如说还剩几句呢？ 还剩这些天我在想一句，就今天早晨， 嗯， 叫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秋，我觉得很好。 明月 几时有， 不是 把酒问青 什么什么清泉石上流，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 明月松间照， 对，后面都不记得了。 清泉石上流、嗯、这是王维的一首诗，对不对？ 还是你的老师给你留下了更好的遗产？ 没有，因为我很喜欢王维 啊、 哦。王维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和画家， 嗯， 然后他有多少幅画，就他有多少幅画留存在了就现在呢？ 嗯， 没有 啊，没有。但是他的诗有的时候也像画一样的有这样美的意境， 他的诗很空灵， 很空灵、 嗯、然后非常的灵动，我觉得 这是一个诗人必备的属性， 是一个诗人必备的属性、 嗯、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中小学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智力水平和审美上还没有达到说能够欣赏这样的古诗词。 我特别同意， 嗯， 我特别同意， 但也总比鲁迅好。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这么有偏见的去说其他的作家了。但是，确实是，就是很多的文章，我们在心智还不成熟的时候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 但并不妨碍我们先存点货。 但我觉得古诗词有一个特点，就是小的时候理解和大的时候理解其实都是美的，只是说小的时候理解的美可能比较简单。 卖炭翁， 比较简单一点。 也美吗？ 你来前两句试一下。 只记得这个名抬头。我理解了，我理解水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古诗它的这种凝练和对于美的这种归纳，还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道行非常高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技艺，和其他的这个文体相比，我觉得还是精华吧。 是，那就是部分的网友其实是会比较担心啊，说文言文比例增长之后，又要增加小学生背诵课文的压力，那低龄的学生难以理解古文的含义，要求背诵为主的学习方式是否能够真正的学习到古文的精华，但是你不觉得好像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古时候的人就是背四书五经的时候，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也什么都不会啊， 对 呀，都是先背了再说， 对呀，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 iPad 呀。 也没有智能习题库是吗？ 对呀， 就纯靠背。 谢谢宋二二，刚送了我们很多女神，然后给我们添加了印象标签，是鲜肉和女神。谢谢。然后 我们的理解还是很准确的，对不对？ 不要暴露人家的身份。 就要暴露你。 哎，水水太犀利。 Okay, 总之呢，这一次的这个就是大换血，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有这个同意的，有投赞成票的，也有提出了质疑的声音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很好用。你可以增加很多古文，但你不必相应的增加背诵全文这四个字。 我觉得要增加， 要坏， 我真的觉得要增加，因为你古文就是要背的呀，你古文如果不背的话，你学起来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的。 但这次这个新闻里说呢，之所以小朋友就是会反映给他们的老师说挺喜欢学古文的，是因为在学古文的过程中，老师会讲很多延伸的故事，或者说延伸的一些画面和意境，其实这个吸引他们。我觉得是在培养他们的一个想象力。 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能想象，就是我现在就能想象以后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的孩子还挺惨的，因为我也会就是从他小的时候就要求他要背诵东西， 然后学艺术。 没有，说实话，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被要求要背诵很多东西，我还没有上小学还不会写字的时候，我家里面就会要求我背诵很多的唐诗，然后我发现其实有科学研究嘛， 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啊。 就是，我有感恩的心， 对， 同时那个仇怨也是那个时候埋下的。但是其实在小孩就是大概在3到5岁的时候，你让他去强制的背诵一些东西，对于他大脑的记忆力的开发是很有好处的。 对，我们都知道大脑是用进废退嘛，你用的越多他的发展越好，你长时间不用总玩 iPad 他就退化了， 就树挪死人挪活嘛。 对，脑冻龄。 OK， 那刚刚介绍的是中小学的课文的一个改革。那最近其实关于校园的新闻还有很多，我昨天是看到了有一个共享宿舍的概念，就是在成都的高校的西南民族大学呢，他们是把就是学生放暑假就是空闲下来的这些宿舍，然后重新的把它包装下来以后变成了一个共享宿舍去出租。然后每一天的租金你猜多少钱？ 每一天的租金我觉得应该对于我来说可能不到50，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而且还包一卡通哦，就你还可以， 哇，一卡通真太好用了，可以用图书馆，可以用食堂，可以用澡堂，对吗？ 好像图书馆够呛，但是可以用食堂和澡堂倒是真的， 但我觉得已经非常方便了。 每天只要25块钱。然后推出了以后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吴皇猜的好对啊，说25在你前面人就打出来了。 应该也是看到了这条新闻吧。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把这样的宿舍能够改造成大家能够住的一个住宿的环境的话，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就听上去真的是非常惠民的一个举措，而且它比我们通常就是对背包客提供的这种青年旅社性价比要高很多。而且大家知道，就大学里的环境其实也 挺好的， 还不错。 对，你不仅可以在这个城市去玩，而且可以在大学里就是去散散步啊。如果你能住在比如说北大这样、这样高的学府里，可能还可以去看看未名湖，对吧？这本身就是一景儿、 但你知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我就在想，这个学校的学生好可怜啊，就暑假还要把自己的东西清空出去。你放假的时候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宿舍吗？ 当然都会留在宿舍， 对不对？ 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25块钱的这个也并不是说我打开门就能让人住进去，他可能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处理，特别是他的被单被罩可能还是要经常的去进行一个更换。 我看到这个西南民大的这个党委宣传部说了，他说每次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共享宿舍，其实并不是说刚刚水水预设的，就是比如说大二大三的学生，他这个过完暑假还要回来的这样的学生的宿舍，而是我今年准备好要提供给9月1号入学的新生的宿舍，就是它都是空的。对，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就是财务方面的一些隐患，对吧？如果是有很多同学们自己的东西，私人的财物， 对， 你再放人进去住，拿走我一个 PSP， 拿走我一本， 我可要不高兴了呢， 我不高兴了，不要影响我背古文好吗？OK，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宿舍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共享经济现在慢慢的就是蔓延到了很多合理的角落当中去。 对， 特别是能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学校或者是类似于一些平时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进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能有共享的这样的概念， 对， 其实真的是一种资源的就是最大化，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说共享就是又要立一个新的 flag。我觉得最近立的很多新的 flag 也纷纷在倒掉。 对，就是共享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共享这个概念在我的心里就没有那么的宽，因为共享其实是我有一个东西然后拿出来让大家共享，而不是说就任何一个东西放在那里本身它就是大家共享的，一个座椅或者一个马扎什么的，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它的这个实惠。所以共享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利益最大化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并不是所有的共享都可以怎么说是利大于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共享睡眠舱然后也被停掉了，但这次的共享宿舍呢，大家也考虑到了很多安全的问题， 对， 财务的问题都已经考虑到了，虽然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是利好要大于它的这个隐患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这个楚昭辉的一个说法，他说相对于旅馆而言，学生宿舍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价格。我就在想，这个价格确实是太有竞争力了。 25块钱 一 天， 25块钱，我住两个星期，多少钱？ 一周就是 3个星期好了，3个星期比较快一点，也就是500块钱， 差不多吧。 500块钱住两个星期耶，在北京可能就是比如说 一天，还是非常一般的酒店。 对 对， 现在酒店这么贵了呀，500块钱住一天吗？ 对啊，差不多吧。 如果快的连锁酒店也就2天，对不对？ 2天可能都到不了。如果是在台里附近的话，可能要300一天。 哇， 我猜想哈。 但是这个西南民族大学确实是在一个就是学生的那个新校区的一个区域了。它本身的地理位置其实没有很靠市中心。 对。 但是其实有人就愿意去啊。 有人愿意去，但是我觉得这种共享宿舍，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可以很好的进行管理，就是对于入住的人的身份有一个筛选。比如说，我也只提供给外地来的大学生。年轻人，而不是各种各样任何的这3、6、9等都可以住。 对， 我觉得如果是 不太一样， 是吗？ 我就在想说，像中戏啊、北电啊、上戏啊这样的学校，什么时候能开放学生宿舍？ 天哪，连去看美女都已经值回票价了，对吗？ 25一天哎。 多少？25一天。 对啊，但我觉得中戏可以收的贵一点了。 为什么？ 因为校园风景好嘛。OK， 那其实不光是就是就是中戏啊或者北电之类的，现在你要去进学校看一看，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尤其是名校。 对，比如说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就比如说关于清华和北大，就是在暑期要迎接参观者这样的一个话题，现在北大和清华已经明确的规定了每天的限额的人数， 限额差不多每天要5000人左右，北大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早到早得。 晚到不准进。 所以如果是大家就是来北京或者生活在北京的小伙伴，从那个北大清华，北大东门和清华西门中间那条路过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人在大门口排队，而且会排得非常的长， 对， 甚至长达几百米。 是啊，然后呢，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中国人很厉害， 中国人 就是哪里有排队哪里就有商机。 对，现在这个进入清华北大也有商机了， 没错， 有人在网店上开始售卖这个进入清华北大的不能说门票吧，应该说是 类似于 提供一个导览、提供一个导游， 然后还美其名曰状元陪游。 哇，这听起来好高大上啊。 哎，如果你有孩子啊，比如你带着你孩子，比如说正在备课文，就是读中小学，然后呢有一个状元陪游，不用排队，每天你有你大概预算你觉得多少你可以接受？ 我觉得一天500以内吧。 我也是，我觉得500以内我应该会接受，因为首先时间比较重要， 对， 然后再其次是你在门口排了很长的队，会很影响那个小孩对于这个学校的印象。 对， 万一我的小孩因为排队对清华和北大的印象不好，他就不考了怎么办？ 你的小孩也太脆弱了。我觉得更关键的是状元这两个字儿，一定会有耳濡目染的这种功效在，就是经过这大哥哥大姐姐，哇，这成功人士对吧，有一种这个光环在，带着他游览北大的校园，我觉得肯定会在他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我也要成为这样的大哥哥大姐姐。 是， 这真的是有噱头的。所以这次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网店叫卖的状元陪游清华北大，这个生意 其实 挺不错的。 但其实啊，这个生意就是在一个媒体的暗访下，显得没有那么的名副其实。 是因为这个状元也并不是状元。 对，是因为最近呢是有媒体进行了暗访，他也是按照网上的指引来到了这个应该是北大的校园门口。那过一会儿呢就过来了一个学生，带着两张学生卡，然后呢给了这个记者一张，就说到时候如果保安问起来，你就说你是我亲戚。然后呢他们就在保安的这样的允许下就进入了到了校园。然后呢这个记者就发现带他同游的这个学生并不是本科的，而是来自研究生院的学生。那这个研究生院的学生就指出了说，其实只要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的，他们统一都叫做状元。 这个研究生说这句话不觉得心虚吗？ 我觉得如果是他，我是他的话，我会觉得脸红。 我会觉得真有个地缝钻进去。 来，我们念一下这个引号之内的内容啊。他说，状元只是我们的一个说法，其实考进北大清华的我们都叫状元。谁呀、啊、 这是自己的脸上贴金呢。 然后呢后来这个记者就了解到啊，其实实际上这样的服务每天这个学生会至少带两班，然后每一次呢是4个小时左右，会带这个参观者呢参观未名湖，参观博雅塔，参观图书馆，那同时呢也是会跟你介绍一些比如说关于北大的校史，或者是清华的校史。 对， 那每到一个景点呢也会有一些多的介绍。但是这样的一个业务其实在北大清华看来它是不合规定的。 当然是不合规定的，因为我刚刚在水水说介绍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水水说他们进门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状元跟他们交代了一句，说如果有人问起进门的时候，你就说是我的亲戚。从这句话可以感觉到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合规定的，他是在走一个灰色地带的。 对， 对吧？所以其实他利用的是学校给他的这个资源。 对， 他的这个校园卡是因为他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学校给他的特权。他在贩卖这个特权。 但是你知道，就是在北大清华要教大家一招怎么样不被保安逮住然后扣在外面又能够顺利的进入大门。 你来教我很好奇。 你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有用过吗？ 没有啊，我就会告诉大家，我说你要那个抬头挺胸，非常自信的进去，你不能特别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这个退缩的，要不然大家就会被保安问说你哪个学校的。对，你一定要说我就是北大的，就是带着这种满脸的自信。 要顺利进入清华北大一共分几步？第一步昂首挺胸，别看保安。 对， 自我暗示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往里走，先走着再说。 对， 然后如果保安拦下你，第二步直接报出今年的年号，比如说2016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就把学号报一报。 哦，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一般来说保安听到你报学号就不太会拦你了，因为确实会存在你是学生没有带学生卡，你要上课，如果这个保安不依不饶还要再继续问你，你就告诉他说几教在哪儿，你稍微先打听打听，然后你跟他说你上什么课。 但是我觉得能做到这三步的学生一定也是老油条老司机了，他对这学校还是蛮了解的。 关键可能中小学生比较难， 对， 对，他们要是被保安抓住了问，我估计已经吓都吓死了然后连这什么都交代了，对吧？ 哎，真的，北大清华的保安还挺凶的。 嗯， 有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凶的我挺生气的，我就在想说，来这个学校读书还要受这个气。 可是你知道吗？北大清华的保安这学历都很高哎， 很高， 很高的， 很爱学习。 对，也是耳濡目染，受到这个校园文化的影响。 我经常会看他们看一些我自己都看不懂的书， 有可能是在装了。回答宋二二同学哈，这个北大的陪游每个小时是200块。那刚水水说这个所谓的状元，每天会带两班，每次大概4个小时，那就是一天8个小时。这人家一天8小时工作制呢，你想一想，一个小时200块，一天的收入非常的可观。 一个小时200块、啊， 一个小时200块哦。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我游览4个小时，就是800块吗？ 但我不知道他这个，比如说是不是时间长的话会有一个折扣。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折扣， 会有一个折扣。如果4个小时确实是800块，就有点高了，对吗？ 对，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在节目里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表态，就是这样的灰色地带，对于家长来说，是不是某一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呢？ 一定是，因为没有痛点，就不会有商机， 对不对？ 对， 这样的灰色地带，仿佛也是给一些我愿意付一点这个钱，然后让我的孩子更节省时间， 对， 然后同时呢也能让我的孩子更了解这个学校， 对，而且受到这个学校更深的一个这种影响和这种印象，受到更深的这样的信息吧，因为有一个活生生的所谓的状元，对吧？ 对， 会带给你更多北大的气息。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在你小的时候，你有去参观过清华北大吗？ 我当然有。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来北京，然后最重点要来的地方就是清华北大。当时我在北大里，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北京的一个亲戚，一个叔叔带我，他还告诉我说哪一个是北大的公主楼，说里边住的都是北大的这个校花什么的。 女学生吧，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女生宿舍楼了。但是我对于这个印象非常深，而且当时已经有光华管理学院了。光华管理学院当时的那个楼的感觉就是玻璃幕墙，然后它有一个玻璃的廊桥，就是楼和楼之间，当时觉得超洋气，所以确实是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嗯， 就像宋二二说的，说北大是一辈子的梦想之一， 是吧？还是可以实现的，对不对？ 还是可以实现的，一定可以实现。 加油，加油！而且其实我之前就是参观北大的时候，就是觉得博雅塔真的太美了。 但一定要远看。 是，后来真的读了北大以后，其实发现博雅塔和你生活学习的关系也并不大。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基本上一点关系没有。 对， 因为北大的那个就是整个的布局来说，如果你住宿舍、吃食堂、上教学楼的课，那基本上3点一线是不包括博雅塔的。博雅塔是在北边的那一片，是需要你真正的就是有什么事儿去一下，谈个恋爱什么的。 对，因为我的本科不是在北大，研究生是上的北大。我还记得我本科大二的时候去北大百年讲堂看了一场话剧，然后我就把这个话剧票的票根留在我的日记本里，留了3年。 哇哦， 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在，所以也希望这些无论是花钱还是排队去北大清华校园去游览的这些小同学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愿景，对吧？ 小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是上清华呢还是上北大？后来发现自己是想多了， 好优秀。 后来发现自己是想多了。好了， 好，以上就是、北京时间来到了7点58分，我们先来给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Comes first and the truth comes second. Just stop for a minute and smile. Why is everybody so serious? Acting so dang mysterious. With the shades on your eyes and your heels so high that you can't even have a good time. taking low blows in video. Am I the only one getting tired? Why is everybody so obsessed? Money can't buy us happiness. Can we all slow down and enjoy right now? Guarantee we'll be feeling alright. Everybody look to the left. Everybody look to the right. Can you feel that? Yeah, we're paying them. 北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水水， 我是主持人王爽，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搭配，也是我们第一次搭档， 对， 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哎，有点衍生， 有点瞬间穿越的感觉， 对，有一点跳跃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好奇头条号的一些新的消息， 没错， 新的资讯。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跟出行有关的一些事儿。首先，我们会来到浙江金华，浙江金华呢，最近这个公交车有了一个新的面貌，是说为了给大家送清凉，大家也知道这个夏天是确实是非常的热，那公交车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动了一些心思， 对， 将公交车的这个外形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带给大家了一些清凉，说在公交车里可以游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对，来， 我刚开始看到这样的照片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说有一个游泳池做了一个公交车站主题的处理。就很像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去游泳的时候，要有一个泳池是公交车的游泳池。 这个主题它的点在哪里？ 就现在主题大家也不知道点在哪儿，反正就会有这样的主题嘛，对不对？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大卡车，里面拉了很多水，然后你可以边游边动， 对， 这个车在开，然后你可以在移动的游泳池里游泳。 这个感觉还蛮奇妙的，可以设计一下。 对，而且如果把它设计成360度全透明的话，像一个水族箱一样，我觉得这感觉非常棒。 就很像爱因斯坦在讨论相对论的时候，你在车里游，车在动，请问你到底在动还是不在动呢？ 这道物理题很烦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浙江金华的公交车的改造，我觉得这张图的效果拍得非常的好，是一个小男孩，然后穿着这个游泳的泳裤，然后戴着泳帽和泳镜，躺在一个游泳圈上， 但是它旁边是公交车的座椅。 对，大家不要误会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里面有水，没有水，它只是这个地板砖设计的很像有水的样子。 刚才只是一个借位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它是没有水的，只是把这个公交车的地板贴成了像游泳池池底一样的蓝色。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在炎炎夏日，看起来凉快，很重要。 是吗？ 看起来凉快挺重要的。 反正我就在特别热的时候去翻过滑雪的照片，觉得很清凉。 聊以自慰是吗？ 对，在想今年什么时候可以滑雪。 是，我觉得特别是公交车其实挺容易热的。 公交车当然现在有空调车还好，但是如果是这空调不太给力，或者是没有空调的车，那真的是，哎，会很烦躁啊。 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公交车，其实我觉得也是从视觉上，稍微的解决了一下夏日炎热的问题，也是非常羡慕就是金华市的市民啊，能有这么贴心的公交车坐。 我是觉得能够感觉到这个公交运营部门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是在动心思的，而且就算不能带来清凉，我也可以发个图片， 对 吧？可以给这个公交系统做一个宣传，能感觉到他们在努力的工作。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他就发了两张图。第一张图是一个德国人发的，然后第一张图就是happiness is 就是什么才是快乐，然后第二张图就是一张就是夏日时光，就是 summer time 的那种，就是海边，然后大家拿着游泳圈，然后喝着椰子，然后戴着墨镜，然后晒着太阳，读着书，然后觉得好快乐呀。 这就是答案的揭晓是吗？就快乐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本书可能是画了很多张图去诠释什么是 happiness，什么是快乐，但他可能在北京真的是被热傻了。 我相信很多 的 外国友 人 对 被热傻了，又找不到海。 你可以介绍北戴河给他。 后来他就去了北戴河。 哦，真的还是觉得很热，估计 还是觉得很热。你想非洲人都受不了了，更何况欧洲人呢？ 好在这周开始大家真的能感觉到这个秋天的凉意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让大家开心的事儿。 哎，我最近心情其实挺好的，因为北京最完美的季节要来了。 对，最美的秋天要来了。 故都的秋真的是最美的。 对，昨天我们也提到了郁达夫这篇文章。 是吗？ 对，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 是。 而且北京真的是特别完美的诠释什么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寒。北京到八月末的时候，就八月中旬八月末就开始一场一场秋雨的下，就隔一个星期或者隔十天就下一场秋雨，然后一场秋雨就会下一个台阶，一场秋雨下一个台阶。 对，而且你真的能感觉到就是路边的这些梧桐树啊，它一夜之间变黄的这种感觉，就是铺上了金色。还有就是北京有一个特别适合去看秋景的地方，就是香山，对吧？在北京上大学的小伙伴们， 别提了， 别提了， 香山简直了！我跟你说， 应该这样 我去过两次香山， 你吐了， 看到的人 没有看到红叶， 看到的人永远比红叶多，红叶在哪儿？我有一次陪我奶奶去香山，我奶奶好不容易来北京，然后陪着老人家坐着缆车，然后上去，我奶奶说哪儿呢？在拉店。红叶在哪儿？后来发现没有红叶，只有人。 确实是，但是我觉得黄叶还是很多的。 其实北京市区有挺多公园都挺适合看秋景。 对，比如说离台不远的日坛公园。 日坛公园 就有很多梧桐树。 对，然后朝阳公园。 朝阳公园。 然后玉渊潭公园。 北海公园 都很适合看秋景。 是的，包括这个你在路边走，其实大学校园里，比如说北大的秋景也非常的美， 非常美，特别是有银杏的地方， 对， 秋景都还不错。 对，这个金色非常的秋天。 那当我们在谈论秋景这样美好的事情，拥有着美好心情的时候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让大家的心情迅速 down 下来的新闻。 也是跟公交系统有，也是跟这个出行系统有关的。 对，那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了，只是他解决的这个问题好像也只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稍微有所缓解，但是不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那就是北京地铁的拥挤问题。 对， 那目前呢，北京地铁的官方 APP 北京地铁呢是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用四个颜色可以代表这个车厢的拥挤程度，分别是黑色、红色、黄色和绿色。那黑色呢是代表严重拥堵，那一列车走 就是开走之后呢，站台上仍会有乘客滞留，就会表现为黑色。那红色呢是表现为车厢拥挤，那乘客此时已经很难在车厢里移动，站在站台上透过车窗往里看呢，已经看不到对面的站台。它这个界定其实还挺准确的啊， 就是这种描述非常的准确，非常的详细。 对，就听得让人真的是觉得心情一下子就荡下来。黄色呢就表示车厢比较拥挤，乘客在车厢里移动有困难，此时在车厢里看报纸不现实啊，但看手机的空还是可以找到的。那绿色呢则表示车厢比较舒适，乘客可以在车厢里走动。 其实特别好理解，就是大家现在通过手机上的一些导航的这个软件 APP 可以看到路面上比如说开私家车的一个状况，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我们也有交通指示牌能够显示出道路实时的一个拥堵状况。那这个地铁系统的工作人员呢也研发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告诉你地铁车厢里现在拥堵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提示吧，为了这个地铁出行的小伙伴们能够提前有一个心里有一个谱，对吧？今天是多挤的一个程度。 对， 但是我看了这条消息呢，我觉得和这个航空管家相比，和这个道路开私家车的这个导航相比，我觉得地铁的拥堵程度感觉它的效用不是那么大呢。因为选择地铁出行的人可能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选了，如果地铁非常的堵，我相信这个时候道路的交通会更堵。 对，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 而且它这个系统其实只管车厢内，不管站台。 对， 所以你查到的信息其实实际上就是单单指车厢内的拥挤的状况， 车厢里的一个情况。 对，那它这个系统是每五分钟更新一次。大家其实如果是地铁通勤族的话，可以下一下这个 APP， 试试看，看看这个 APP 能不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定的指示，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对，在路上问说广州的地铁有没有啊？这个还真没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北京，这个实践的好的话，一定会在全国推广，肯定也会。就是各个城市都会来进行这种拥堵程度的这个软件啊，对吧？这个技术，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这个在家里如果发现今天的地铁很堵的话，我觉得我能做的这个改变只能是，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个短裙，我穿的比较清凉的，如果很堵的话，我就别打扮这么好看了呗。但是可能我仍然会选择去坐地铁。 是吧？ 对。 我现在其实有一个理念是，我会希望自己就是多花一点钱，然后租在离单位近一点的地方。 这 样的话呢，我就可以节省掉那个时间的成本。然后骑自行车现在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对，共享单车。 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吧？ 因为把太多的时间花在通勤上，其实是会极大的降低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那一篇两千万人假装生活在北京的文章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对那个文章的态度挺不屑的。 就是被刷屏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多人在跟风吧。 我觉得戾气比较重。其实我觉得不是假装生活在北京，而是奋斗在北京。 其实我觉得生活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在北京这个标签，而是大家在表达一种在城市中面对白热化的竞争的共同的一个心理状态而已。不要赖城市。 是不赖城市， 对， 而且也不要赖别人。 对， 最关键的其实 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想每天挤在地铁里那么多人，但同样还是有人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为什么自己又要把它就是想的那么就是 要灌鸡汤了？心态比较重要。 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心态比较重要，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动态的就是角度去看自己的人生。就你如果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在一个你生下来就有专车接送，或者你在大学毕业就能买车买房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也毕竟是在少数。那你就肯定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人生是必须要通过这样的努力奋斗才能够有未来的那样的生活的。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你现在其实做的很多事情也就只是在这个阶段而已了，就想的长远一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心态会是一个好事情。 对，我特别同意水说的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现状特别不满意，是因为我们看得不够远，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嘛。 对，而且是因为就是太容易不平衡了，而并没有看到其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件事情。 对，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我妈妈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就我每次跟我妈妈抱怨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你应该去比一比那些比你生活还要艰苦的人。就是那样的人 他的生活都没有因为自己的艰苦而感到沮丧， 嗯， 你又为什么要感到沮丧？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当这个城市提供给他很多便利的时候，比如说共享单车，比如说地铁，其实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便利，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些有点理所当然， 嗯， 而是感觉到一些不便利的时候呢，就迅速的抱怨。我觉得这对于城市来说不太公平，对吧？应该是你感受到不便利的时候，你想一想城市给你提供的好的东西，来中和一下。 对， 嗯， 其实我自己也算是生活过一些城市了， 嗯， 我在北京、伦敦、广州、 嗯、 贵阳这四个城市都有长时间的生活过吧， 就是 都是一年以上的， 啊、哦嗯， 一年以上、 嗯。 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每一个城市的 DNA、 嗯。 然后对于北京来说，拥挤确实是它一个比较就是负面的东西， 嗯， 但同时还有很多有趣的人啊， 当然， 对不对？ 当然，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选择生活在北京的原因。 因为它的丰富程度和有趣程度，其实是很多城市都没有办法来匹敌的。 对，嗯、 但是我觉得北京现在让我觉得可能是。就最大的 bug 吧， 嗯， 就是通勤的时间太长了， 嗯， 比如说其实我和水水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圈子， 嗯， 就是我的堂妹是水水的好朋友，嗯，非常好的朋友， 对， 但是我们三个要约一顿饭约了几个月 约了俩月了吧，嗯， 对，因为，嗯，因为我堂妹在西城， 嗯， 然后我在东城，水水在中间， 对， 嗯，我们约了好几次， 就我们三个就像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嗯， 真的都在北京，但是都没有在一起碰面吃过饭，这是我觉得北京带给我觉得如果他把这点改了就可能我的幸福感会提升很多。 所以如果我们约饭的话，要不要吃一下下一条新闻当中的无需冷冻的即食食品呢？这个会不会比较实际？ 不要，我要吃贵州的酸汤鱼。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 Okay, 嗯 嗯，说的是这个无需冷冻的即食食品明年要面世了。这个技术起源于美国军方。那这个技术呢，就是听起来就是像他说的这样，它不需要冷冻。 嗯， 那你在运输的时候也不需要这个冰鲜的特制的这种车。 嗯， 但是它做的呢，又是一些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这些饭，这些美食，比如说他举了例子，烩牛肉和蔬菜烘蛋。啊，这些菜呢，就可以直接放在超市的没有冷冻的货架上，然后呢，就可以被大家带回家了。这时候拆开，你就可以吃了， 嗯。 用的这种技术呢，叫微波辅助热杀菌，它可能是用一种特殊的杀菌技术，将里边的这个细菌全部都消灭，然后呢，真空的封起来。啊，所以它的这个据说成本会降低。因为它不需要冷冻了，所以它的这个储存和运输成本会降低， 嗯， 那它的这个单价也会相应的降低，啊，同时呢，这种技术也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这个线上销售的这个公司叫亚马逊， 嗯， 也为它未来的这个生鲜计划还有无人超市计划， 嗯， 都是有所帮助吧，嗯 ，OK， 要回应一下 Verona 问说这个茶。这个地铁拥挤程度的 APP 叫什么？就是北京地铁，就是北京地铁的官方 APP， 嗯，就 你应该查北京地铁应该就能搜到了。 对，就在里面新加了一个功能。 对，它在里面新加了一个功能。 嗯， 那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北京，生活在北京，那宋二二说了，说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嗯， 我还挺喜欢这句话的。嗯， 啊，真的吗？ 每天都在跪着走。 有点太惨了吧？我觉得还是要开开心心的走完，好吗，嗯？ 自己约的城市，含泪也要走完。是吧，住完，嗯，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这样的食品的方式， 嗯， 每一次这样的科技的突破都让我看到人类一个更加有趣的未来， 嗯， 它打破的 未来， 对，它打破的其实实际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想法上的不同， 嗯，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就拿电子产品来举例，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屏幕如果再大一点就好了，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 如果它反应再快一点就好了， 然后它就变快了，然后你说，哎，那如果这个屏幕可以戳就好了，哎，它就可以戳了，然后再想说，哎，那 如果水水，你真的是自己在没有出现触屏和这种宽屏之前就想过这些问题吗？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题吗？ 啊， 就比如说你会在想说，哎呀，如果手机上可以，比如说可以玩游戏就好了，就不是那种就是接龙蛇的游戏，就玩一玩其他的游戏，然后你会在想说，哎，那如果手机上可以看视频就好了，你不觉得 科技就这么？我都没有想过，我觉得它如果很慢的话，我就说不玩了，去玩别的。 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你应该把你这些 idea 都告诉各种各样的科技公司。我相信你对现在的产品也有很多这样的想法。 但说实话，我现在反而是有点倒退耶。我现在反而是觉得科技进化的太快了。快到我觉得 超过了水水的想象力， 对，我觉得有点干扰到我的生活、你知道，我常常就是拿着手机在那边就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没有微信多好。 对， 就你的老板就不能找到你，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发给你一个 PDF， 发给你一个 PPT， 又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文档。 老板好烦啊。确实是，现在是一个信息冗余的年代，我们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另辟蹊径的这种生活方式涌现出来，比如说教你去打坐的，比如说去离开大城市去一个小城市 种田的，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反应吧，大城市病的一种反应。水水让不是宋二二让水水买一副护膝。因为自己选的路 贵的太累是吗？我们一起买吧，好不好？ 一起 你买的时候帮我带一副 来团购。 为我们台的人都团购一副。 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其实非常的有意思，说的是这个熨衣服这件事儿。有很多的这个男士哈，其实他们的这个衣服都是由自己的这贤内助来着手来熨的。但是在哪个国家呢？应该是美国还是英国啊？有英国的一个纺织工人，他呢就发现自己回家还要熨衣服，就是非常的苦恼。然后他就开始在熨衣服的时候，这个搞事情。比如说把熨衣服这个场景替换一下。他就发明了这个极限运动，叫极限熨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好的， 看到这个图片大家就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运动是怎么样的。 这是在空中跳伞的时候在熨衣服。 对，三个人，有两个人端着这个熨衣板，有一个人在空中熨衣服。看起来非常的蛇精病，对吗？ 看起来有点神经病。我是在想安全吗？这熨都很烫哎。 也可能他没有通电。 哦，他可能就是摆个样子是吧？ 我不知道，有可能。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这个有没有通电，我就真的不好说。 在水下熨衣服， 一边潜水一边熨衣服。 他可能这个是一个更加行为艺术的概念吧？ 有一点，有一点。 因为你在水下，你熨什么衣服啊？衣服都打湿了，你直接撑不就开了吗？ 有道理。 我最近就是在很烦的熨衣服，因为最近不是打折吗？就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夏末或者是秋初的一个清仓。然后呢，我就买了很多一折的衣服，就原价可能1500，然后买过来就150。然后他们买回来的时候就在网上，某宝。然后呢，它就皱成一团。然后你把它撑开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呈现那个衣服的原样。我就拿熨斗在熨的时候，因为是立式的熨斗嘛，根本熨不开。我就是直接把两三件扔到水里。 然后 把它撑一撑，然后再把它晾干。然后晾干了以后再熨。 所以我感觉到熨衣服对于男生来说确实是一个会带来困扰的事情。 熨衣服是个技术活啊。 我很喜欢熨衣服。 很喜欢吗？ 我是一个熨衣服的爱好者。 那下次我可以把我家的衣服送到你家去给你熨吗？ 收费。 这样不是正好的满足你这样的爱好吗？ 不，我每一天都会把我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熨好。这是一个比较少，中国人比较少有的习惯，但是我觉得，我在从大概3-4年前养成这个。 你住哪？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发给你一个 O2O 熨衣的这个软件。现在有这种 O2O 上门熨衣服的，大概一件，也就几块钱，有一个阿姨会去给你熨衣服，尤其是男生，我觉得特别需要，因为男生有很多衬衫，衬衫很需要熨。 我跟你说，我真的非常讨厌衣服上有褶皱。然后我讨厌到我已经有一些强迫症的那个就是倾向了，比如说我学会了就是几种就是叠不同的衣服会把那个皱痕留在最应该留的地方的叠法。 哇！ 就比如说衬衫，就你怎么叠才能使那个衬衫就是看起来好像不皱，但其实它是有几条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了很多。然后再其次是我买了很多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快干然后快平的衣服，就是你把它挂在那它就会平，挂在那它就会平。 这个非常需要。我知道是在旅行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你就把你要熨的衣服挂在洗澡间里，然后这个蒸汽就会让它变得比较平。这是一个最简易的方法。 但是男生其实衬衫还挺重要的，因为衬衫如果有皱的话其实真的很烦， 会显得这个人很邋遢。 对，裤子也是。 嗯，裤子还好吧，因为没有特别皱的裤子，但是有很皱的衬衫。 所以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极限熨衣我觉得更多的是极限吧。 对， 熨衣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对不对？ 对。 嗯， 但是熨衣服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你独立思考的时间， 是吧？ 嗯，我是这样的，就是每天熨衣服的那几分钟里，可以想想明天要做的事情，这变成了一个常规。嗯，变成了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一个例行公事， 小确幸是吗？ 对对对， 嗯， 所以只要其实万事万物只要养成习惯了，也就 OK。 OK， 嗯，那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极限熨衣的新闻，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个爽爽，平时会通过熨衣来想一想第二天要做什么，并且要把自己的衣服准备好，并且也正在考虑帮我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吧？OK， 嗯，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嗯，说的是在撒哈拉沙漠有一场24小时无间断的直播，说这是其实是我觉得广播人的一场行为艺术。 嗯， 是说很多非常爱广播的人，他们聚集到了撒哈拉沙漠，做了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电台直播。 嗯， 那当时呢，这是他们是撒哈拉沙漠里唯一的电台信号，而且有500多万人在网上收听了这个神秘的电台。 嗯，然后他们就会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叫做电台会死吗？ 不会。 电台会死吗？然后 当然不 会，不 会， 对不对？嗯， 我是觉得这确实是广播人做的一次行为艺术。 嗯， 因为他们在为广播呼号， 对 对吧？嗯，在为广播发声。 嗯，我们也看到这条新闻是采访到了其中的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个叫做万芳的女士，其实她是一位歌手， 对， 就是《新不了情》的原唱者。 嗯。 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是这首歌对不对？ 对。 嗯，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电台复活节成为一个事件， 嗯， 让人们能够回到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温度， 嗯， 那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嗯，这个视频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可以来简单的看两分钟，是万芳关于说这个广播的。 好的。 朋友来说，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因为我唱《新不了情》，从2000年开始，我也是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今年4月份的时候，暂停了我的广播节目，当时我才发现我如此热爱，就是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其实就听广播了。其实有很多的歌曲都是透过广播节目然后认识的。就会把它录下来，然后隔天就到学校去，课跟课中间的10分钟、20分钟的休息时间，我的同学就会围在我身边，然后就听我唱歌，所以它也影响了后来我进入到这个圈子当歌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我自己做广播节目已经17年的时间了，比较长的时段大概就是晚上傍晚的6点到8点，很多人下课下班的时间，那我就在想这个时间，我应该要播放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来陪伴大家。白天我们会是一个角色，那你可能是老师，你可能是学生，你可能是公司的主管，可是到了晚上你会是另外一个角色，你可能会是小孩的父母，你可能变成了小孩啊，或者是你可能到了晚上变成了谁的情人。所以我常会播放一些大家熟悉的歌，当作是所谓的移动 KTV， 让许多的人可以消化白天的这个角色的一些情绪。那我也会播放一些可能比较小众的音乐，就算你没听过，但是你可以有一些新的接触这样。 其实作为一个广播人，最幸福的就是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去陪伴大家。 对， 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一首主题曲叫《有我陪着你》，所以广播会死吗？电台会死吗？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特别是我们的节目会在早间陪伴大家。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当中会请到谢尚进带着一位艺术家和大家聊一聊小清新的念旧之道， 来进入到我们的文艺时段。 没错， 待会儿见。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我是王爽。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今天是我和王爽搭档。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大家可以通过三个渠道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除了您可以通过 AM 九二七和 FM 九十八点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上的活力九八二和北京时间上的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他是年轻的策展人、收藏家，也是艺术金融的资深的从业者。欢迎尚进。 哎，大家好， 欢迎 又来了。然后今天呢，尚进是带了他的一个朋友过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是我们非常优秀的青年的艺术家邓玲，也是欢迎你。 欢迎， 大家好，我是邓玲。 下面要进入我们非常文艺的时段了哈，我很少见到资深的艺术家，尤其是这么年轻的艺术家，和我想的不一样耶。 你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齐白石。 长头发。 你没看前面加两个字青年艺术家吗？ 不是长头发的都不叫艺术家。 但其实刚才在介绍谢尚进的时候，有一个 title 是非常吸引我的，叫策展人。因为这曾经是我的理想职业之一。对，我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策展人，是一个女生，哎，很漂亮，叫王一涵。她曾经是我的人生偶像。 是吗？ 对，非常想 认识。 真的求结识。 还可以。 我上一次就是见到就是王一涵女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她打扮得好贵气啊。 求结识，真的是我人生偶像。 你的女神吗？ 我的女神，我的女神，真的。 好，我回头一定告诉一涵姐。 那今天呢，其实邓玲是带来了她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希望通过邓玲的艺术让大家更加了解就是现在的青年艺术家都在干什么，然后他们在创作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灵感和方法论。 因为说起艺术，其实就是比较多的这个普通人吧，我们会去感受七九八的这种氛围。然后我知道前两年七九八不是很景气，然后大家像我去看这些展览的时候我会看不懂，去看画的时候也会觉得云里雾里的，所以今天希望两位能够让我们读懂艺术，可以吗？ 所以你如果是碰到邓玲的话，你第一个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想问的是，你看起来好不像艺术家。 扎心了，老王。扎心了。 要不我们先来看一看邓玲的作品吧。 OK OK、 先来看一幅作品。你想给大家看哪一张呢？ 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顺着这边看好了。 好好， 因为这可能应该是一个， 似乎是一个地球仪。 对，能看见吗？ 能看到。 这样吧，我觉得这三张我们成一组给大家看了好了，因为这三张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系列，对不对？ 嗯。 然后这是一个静物的地球仪。 我想问，这是什么画法？就是比如说油画还是？ 技法来说是油画，油画的那个古典写实技法。 哦，是油画呀。 然后这是一个相机， 对吧？ 老相机， 一个老相机，然后蓝色的背景，刚刚地球仪是粉红色的背景。 我觉得这个油画非常的精细画的。 可以这么说吧。 这是算静物对吧？ 对，静物、 应该是算静物。然后第三张我们看到是一个，打字机，对不对？放在一个圆形的框里面。然后也是这样的，后面有波点的墙面。 我感觉这三幅画的这个色彩的搭配非常的柔和，而且非常的小众哈，能给人一种很又有点暖又有点清新的感觉，特别像那个小可爱小女生的作品， 那 真的有点这个感觉。 细腻是吧？ 看来我内心住了个小公主。 所以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创作这样的画呢？ 因为这种复古的这种老的物件对我来说，是我生活中吧，我也经常要自己收一些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因为这些老东西记载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记载了很多的 故事， 对，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喜欢这种的。 比如说打字机对你来说你会用吗？平时 打字机不会用，但是我会收很多台，然后摆放，经常摆放着， 就放着， 对，放着 好看， 对， 然后当装饰， 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看到他的这三张画，我觉得莫名会有一种比较悲伤的感觉。 为什么？ 是因为时间的流逝吗？我总觉得这种就是东西放在那儿，有一种被遗弃，然后同时自己又很争气的感觉。 很争气， 就是自己要努力的让大家就知道我存在在那儿，但是它又是被基本上，你看老的相机、打字机、地球仪，基本上是现在只要电子设备存在的地方都不会用到的东西。对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其实是有关于你是几几年的。就是、 我是89年的， 89年，那和 非常年轻的， 非常年轻的艺术家， 对， 和我们差不多同龄吧， 对，同龄人， 比我们小，比我们大一点。 谁？这个直播间里谁比我小？ 都比你小。 这一点不能输。所以其实我是特别想问，就是尚敬和邓琳其实实际上是朋友， 对吧？然后尚敬其实也有收邓琳的作品。 其实我们俩是原来是不认识的。然后因为这个一个展览一个艺术博览会，然后我收了他两件作品，在那博览会上面，然后就认识了，就也不认识，是过了2年以后，然后我觉得可以让邓琳来介绍介绍。 对，那时候应该是2013年吧，应该是2013年的那个三里屯有这么一个展览，一起北京买得起艺术节，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刚毕业。 买得起艺术节， 对，买得起， 就是他的作品的单价是大家还可以去消费。 3万以里的这种的，就是说 3万以里 里的这种的价位， 够得着艺术节吧？ 够得着，可以够得着。 那天5万能买什么？ 对， 咱这标准又降低了。然后，就是，他就买了我一个作品，然后我那时候是，他是买的我第一张。对，我是第一张作品。 人生他是2-3年后吧，才知道我人生他人生第一个厂家。 厂家是谁？ 然后 那个时候邓琳应该还你是就是毕业吗？还是说 刚毕业？ 刚刚毕业。 2013年应该毕业一年吧？你应该是08级的对不对？ 对， 08级毕业 一年。对。然后那时候 兴奋，特别兴奋， 太兴奋了。因为这种像我这种算是比较幸运的，算是比较幸运，就是出来创作然后立马就能卖掉了，比较幸运。他是我第一个藏家。 他可能只知道一半，可能我再叙述另一半啊。就是其实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是这个买得起艺术节的当时的艺术总监，然后我应该也是过去捧场的，然后去看，所以说我当时我一看就是被他的作品所吸引了。其实他就有这种老物件， 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一个人， 嗯 啊，然后平时可能也会去真的去关注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就发现他当时他画的是一个那个，他是喜欢画电话机嘛， 嗯， 然后、就是、 老式电话机， 对，然后还有那什么，嗯，还我记得还有那油灯，对吧？ 哦、对 啊啊，所以说都有一些老的物件， 嗯， 所以我当时其实也被吸引了，后来是这个。就是我还特别就是就买了，我也挺兴奋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支持了一个艺术家，第二是支持我朋友嘛，那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所以说就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后来是在两三年后就我们俩后来就交集比较多一点了，然后才知道，哎，我是他的第一个厂家，对他来说可能 是伯乐和千里马的一个关系， 有点像， 有点像， 有点像，嗯，可能没有那么严谨的师徒的，或者是那种赏识的关系吧， 嗯。 但是我是觉得卖出第一幅画，其实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情。 当然，是一个我觉得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你看梵高一辈子也就卖出一幅画，对 梵高一辈子没有卖出过画， 卖出一幅吧，没有一幅都没有。 据说是一幅，据说一幅，但是是好像他弟弟还是哥哥， 嗯， 买的 、嗯，这种是属于捧场型的， 钱有装到他的口袋。里吗？ 这个好像我记不是那么清楚，应该得有， 是吧？嗯，其实我是觉得邓琳，我见到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觉得他好像和他的画儿没有特别直接的那个联系。 你是说看外表吗？ 有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人说过吗？就是你和你的画儿，其实有的时候看起来还觉得挺意外的。 怎么说呢？是觉得 就感觉，我觉得好像这个画不会出自一个八九年的男孩子，嗯， 就是有反差萌了，嗯，真的有反差萌。首先觉得这个作品像是女生的那种细腻和可爱的心思的作品， 嗯， 其次会觉得因为毕竟还是老物件嘛，觉得是有一些人生阅历，有一些积淀的人才会去关注到这些有故事的物件，才会去画它， 嗯嗯， 所以这么年轻的一个男孩去创作这样的话还是有点反差的， 心理年龄比较成熟。 刚才不说心里住了小公主吗？ 是一个有岁数的小公主。 是一个太后。 老佛爷。 你看，就是老佛爷喜欢摆弄摆弄这些物件嘛。 对，然后又有公主心，又有少女心，对吧？ 对对对对，嗯， 看出来。 其实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直播间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啊， 嗯， 我们已经有5万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嗯嗯。其实我来替大家问一问吧，我不知道大家真正的关注的是什么，也要请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对，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关注说，艺术家是怎么样从有一个灵感，然后突然呢就能把这个灵感变成这样的一幅画呢？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嗯， 我只能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就是我喜欢， 嗯， 然后有这个创作的欲望和冲动，想把它再次表现出来， 嗯， 然后我就去做，就是说不如做，想不如做， 嗯， 对，先去做。 嗯， 然后我的作品就呈现出来了，就 是，然后上进当时是欣赏到了他哪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我是从像那个就是以这种对老物件的这种喜欢嘛，包括我可能有淘个东西， 嗯， 我就会发给他，我说那个你拿走吧，前一段淘了一个是吧？那个 收音机 老的那种， 嗯嗯， 然后他就很懂这些老物件， 嗯， 所以他告诉我，哎，这些东西这个其实量挺大的呀，啊，怎么着的， 嗯， 但我觉得哎，这个可能很适合你去画， 嗯， 然后包括我在前一段收了他一件那个就是手风琴， 嗯， 那其实我又是一个对怀旧的人，因为我当时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其实大班往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去学过这个， 嗯， 然后那一是一个老式的这种当时的那种手风琴，我一下就把我拉到那个记忆里， 手风琴的声音本身也非常的复古，我觉得 对， 是有年代感的， 对， 俄罗斯那时候 对 吧，卡秋莎的感觉， 可能还是苏联的时候， 对对对， 应该是还是苏联的时候的那种， 嗯，前苏联的那种感觉，嗯， 然后一下又把我拉到了那个小时候那种记忆，那我毫无犹豫的，我说这件就我的吧。 我想带网友们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经常说我看不懂画，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画我不知道该关注什么，首先我是应该关注这个画里画的这个主题，还是说关注它的技法？ 哦，这个是我一直很迷惑的。大家知不知道？就前段时间，你们肯定都知道，就微博上非常流行一个微博，一个火爆的微博，就说有一个画家叫冷军，他画了一幅油画，是非常写实，就是这幅油画画了一个姑娘，然后这张照片就跟照片没什么区别，是他老婆呀， 超级写实主义， 超级写实。对，你说这幅画里，我们是关注这姑娘呢，还是说关注她的画法？ 其实冷军是这样，冷军我觉得是超写实的， 超写实， 对，超写实。他画的你看非常细腻，甚至他画那一件就小罗，其实当时参展的大家都以为是印的，所以那件作品也是后来在保利拍的，3000多万，应该是长江商学院谁买的，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格的这个拍出去，就是他的这件其实真的是，就是说。可能因为我很清楚记得原来哈，我认识一个艺术家也画写实的，然后我记得当时他是在应该他跟我说他在大三或者大几的时候，然后他要看冷军，哎，他说我过两年肯定能超越。后来吧，这个他就 高估了自己， 对， 低估了别人。 他后来他告诉我一句，这一辈子我也超越不了。你知道他服了，就是说能在年少轻狂的时候，他觉得哎，我再干几年肯定能行。但是在经历过几年以后，他觉得他不可能超越这个。所以说，冷清他应该是中国这个超写实主义的一个代表人。 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例子太极端了，因为其实现在走超写实路线的画家其实并不多。 对 吧，就是他要一定画的跟那个照片一模一样，因为其实我知道应该是从艺术史上来说的话，好像绘画在之前其实是以一种图像捕捉的形式出现的，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说我衡量一幅画好不好，其实我是看它像不像， 对， 就越像的画就越好， 就跟拍照技术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好像就是因为拍照技术的出现，使绘画从记录方面解脱出来了，那它解放了，就说我不用像了，因为你要像的话你拍照片不就好了吗？ 对 吧， 后来讲究创作， 对， 创作。所以我想问问，比如说这个邓玲的作品，对吧？因为他画的也是一些我们现实中有的物件，不是那种抽象的，对吧？就是下磨几笔那种抽象，更看不懂。 磨几笔， 那更看不懂。 注意语汇啊！ 我代表普通。 你会得罪很多艺术家的，这样。 大家那个多担待。 大家，我和王爽先给你们鞠三个躬，以后说话就不用那么小心了，好吧？ 就是不是抽象，是写实的。那比如说我们看邓玲的画，比如说这个打字机，对吧？因为打字机其实有点复杂的，那我们是应该关注他的技法，还是说？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上镜就喜欢邓玲，是因为他关注的主题。但是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比如说，用色彩，我觉得色彩搭配的非常柔和，然后很特别，是综合的去看吗？就怎么去品一幅画呢？ 我是这么觉得吧。 我觉得艺术家来说吧，其实还挺少听到艺术家怎么来， 我觉得他们俩的角度肯定不同。 对， 然后这个邓玲肯定学到了一些东西，就是怎么样是能够被收藏家喜欢的，他就开始转。 对，这是也是我一个小心思嘛。因为年岁大一点的人对这个东西还是感觉比较多，但是怎么吸引年轻人，跟我同龄的甚至比我小的人，我可能在颜色上，画面整幅的色彩上会做一些心思，就是说做马卡龙色系，比如说这个地球仪和这个粉蓝色， 超级马卡龙色系， 对，马卡龙色系， 确实是这么一说，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趋向。然后物品上呢，还是能唤起80啊70这代的人，因为他们小儿时或者说年轻的时候肯定遇到很多，见到很多，但现在没有了， 对， 所以说能勾起不同年龄段的这些人的回忆吧。 打字机也很马卡龙， 对， 小清新，就一看就特别喜欢那种， 是，就看着很惹人爱的那种作品，那上镜呢？上镜你是看这幅画的时候，首先是主题，然后吸引到了你，然后什么样的特质呢？其实每一个艺术家肯定还是会有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对吧？ 都有自己的偏爱。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邓玲后来我成为朋友啊，包括说我之前也是策了几个展览，然后他也是参展艺术家，其实也包括说我们去对就是就像他所说的这个分析，可能大家的一个心理就是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但我觉得像之前我们所说的像消费也好，艺术消费也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就是第一次可能收 像邓林的话，就是这么一个心态。我觉得很就是可能是把我的记跟我的这个经历，我在我的记忆中出现过这么一个物件也好，物品也好，然后我是有很深的一些回忆，就是所以说我的这种就会怎么说呢，就是我会很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从年轻艺术家的角度，可能我收藏的类别有很多，也有抽象的，啊，抽象我对抽象有抽象看法，他不是说 什么时候讲一期抽象吧， 可以，其实抽象很多，每个人看都不一样，他跟你的经历，包括你的这种就是对艺术的了解，其实都是有。是有很大的因素的，所以说每个人可能看的都不一样，可能你一个屋里边可能那一件，你像我之前抽上一个美国的一个艺术家，他那件抽象你见过，就特别特别棒，就在那个屋里边的进门 OK， 你可能有印象，你像就印象很深，就好多作品印象特别深。 嗯，其实就是大早上呢，其实跟大家聊这个不是说要让大家就是你赶紧出门买货，其实实际上是跟大家就是想聊一聊关于艺术的一些话题，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挺少能够直接的遇到策展人和艺术家的， 很少， 我们基本上去看画展的时候艺术家和策展人都不在， 对吧， 我们都是直接接触画， 对， 然后感觉现在画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媒介被很多就是比如说上班或者是通勤族被认为是一种看不懂的东西， 对，就是它这个诗和远方太远了， 就距离特强，然后就感觉一个房间白色的墙一进去，然后那个灯一照着，大家觉得说哎看不懂，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拉近大家和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的距离， 对，就 所以说大家就 平时每次去看展能不是去照几张照片就完事儿了， 对， 而是说真的能够引起内心的一些共鸣， 对， 能够跟别人分享出能够讲出一些什么东西， 对， 这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一直和尚进在聊的，就是说如何在一幅画面前说出几句让别人觉得你很懂的话， 显得很有文化的话， 对，也不是真的是显得很算吧， 算吧， 你说的对。那其实比如说像邓林，比如说你画的是一种写实的这个画派，那比如说我们换一个通俗的说法，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和照片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如果单纯的描摹这个物象，一张照片拍下来，然后你再去画。完全没有意思了，是没不会打动你的心灵，一定是画家本身有对这个东西有感觉了，然后我再去描绘的时候加入我的想法，然后我再去改动什么，不可能是照抄，这样才能打动别人，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所以你一般会改动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 我会在一些细微的地方做一些调整，比如颜色，颜色我肯定是要动的，不可能是照片拍出什么样就什么样，要动。而且我一般创作的时候会把那个东西放在我的画车，我那个画架旁边画车上面去看。对， 我想问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就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画家，但是我不是，我觉得现在的拍照技术这么发达，我先把东西拍下来，然后我对着照片画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光不会有变化，有这样的画家吗？ 这个很常见， 这个创作方法论很常见， 我觉得现在用照片来辅助的话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了，甚至有的就是直接喷绘，然后对吧，有直接做的那些，只是个人表达手法不一样，作为一种辅助，这是一辅助，技术的革新会推动艺术的发展， 其实我看好多现在策展人都直接把方法论写在策展前沿上啊，就说这个画家的创作方法是什么呢，先把一张照片拿出来，然后根据这张照片进行创作， 这也是为了拉近艺术作品和普通观众的之间的距离吧， 他可能有的画家他就是觉得这个方法论我就是这样的，比如说 也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对吗？ 可以归纳到行为艺术里面，这是一个套路。 对，他就是有的画家，他就是拿照片画，就照着照片画。但 宋22说聊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聊小清新的艺术。今天请来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艺术家，还有一个策展人。 对，两个都很年轻， 都很年轻，对， 都很年轻。 年轻的艺术家和年轻的策展人。 对，然后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现在整个的艺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艺术很这个。人间不食人间烟火，一直都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你会感觉好像艺术离大众很远，但其实就在身边。 是吗？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我俩现在不就在大家身边吗、 你们两个在大家身边。 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庭，就是包括说你说白领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高净值的这种家庭也好， 嗯， 那其实很多我们去他家里，其实我会发现，哎，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个就是 墙上少了东西， 对，墙上少了东西都白大白墙或什么的，或者说可能是商品化。但我觉得像艺术其实进入家庭的话你会不一样的，因为你像我其实包括我的一个就是自己的私人的这种空间也好，我的家里也好，我都挂满都是画，但我会觉得我其实可能那种每天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刚才你们不聊两千万人在北京那个什么生活的、假装生活的、其实你会真的就每天很累。 对， 那你当你家门进去的时候，你开着灯 OK 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些艺术品的话、那其实心情还蛮愉悦的，就有时候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其实往那一瞄，哎呀，就是自己喜欢的话，其实很就是那种感觉是很舒服的、而且家里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装修时候没有考虑到，其实家里装几排射灯，对吧，其实可能 对 吧，其实你在装，那你看你就 有 先见之明， 因为我觉得一幅就是如果是大白墙的家是没有温度的、 对，没有 挂一些画，这个家就真的是家了，否则它是一个屋子。 对， 是不是？ 那你挂画了吗？是什么画呢？ 我挂的只是那个某宝上的一些商品画，因为我不是高净值人群。 其实不一，就是很多人是有误区的。你像哎说高净值人群才可以挂画，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你看水水不就买花吗？我也买花呀。 但我觉得你们也很有误区，买得起艺术节，单价在3万以内，真的是只能够得着了。 没有，他有可能有几千块钱的呀。就是说他是最高3万块钱。他等于说最高上，那可能有比较大的呀。对不对？那个艺术节现在还有吗？ 现在好像 没了哈， 没有了。因为后来发现大家都买不起，是吧？ 好像那个跟那个艺术北京，它是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对，会有冲突的。 OK， 其实我就是因为之前在画廊工作过，我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去谁家都会先往墙上扫一圈，然后墙上扫一圈呢，就会发现，就比如说这个人他买画，然后这个就有的聊了，就会问问他这幅画在哪儿买的。 如果这个人家里挂了一幅假的梵高的作品，你会怎么想？ 我就会问他多少钱，我也蛮想要的。 对，就先看画的好不好。 对。 仿的像不像？ 你知道，就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仿的还行的梵高的画也还行啊，是吧？挂在家里，偷偷的挂在卧室。 如果是自己画的呢？如果是自己。 现在好像有很多这样的作坊，是吧？ 对， 就是那种小的工作室， 对， 然后他就会拿几幅毕加索呀、梵高啊， 梵高 你选， 零基础， 对，零基础，然后你自己选。 对 啊，我们这个话题可以等这个 整点 报 时 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今天请到的是尚静和邓玲，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小清新的怀旧以及我们的艺术的话题。一会儿见。 在这会儿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Such a perfect day, but we were so laid back, just watching the waves. It was our time, there was no rain. We were just love, then do it all again. The sun set for the last time. Oh, I hate to say goodbye, 'cause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Here's a toast to the good lif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the sand in my feet.It's far too cold, darling, cold ain't for me. 之落。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夏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也提醒大家大家不仅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粉丝的聚集地花椒平台，花椒直播平台，以及这个北京时间，找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艺术这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我们会从一个小的点切入，讲一讲年轻的艺术家和小清新的艺术，也教大家如何去看懂一幅这个画，对吧？ 对。 所以今天请到直播间里的呢，是我们的这个策展人也是收藏家谢尚静，还有我们的青年艺术家邓琳。 再次欢迎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是要那还那个画风吗？大家好，我是谢尚静。 大家好，我是邓琳。 刚刚其实在就是播音乐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聊说现在的艺术市场好不好。然后王爽就直接单刀直入的问尚静说，现在是艺术市场好吗？然后 得到了一个我期待已久的，不是，就是能够想象到的答案。说不好。 好吗？ 对，我摇了摇头。我觉得但就是说这几年吧，整个的市场就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谷，或者说这个很平缓的一个过程。 也跟经济有关。 对，这跟各方面都有关系的。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跟生活方式特别有关系。 是吗？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你是生活在伦敦、巴黎或者是纽约什么的啊，就比如说你到了中产或者是到了高净值稍微到一点，或者说你自己喜欢的话，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个常规，就大概一年起码也要看个三四个展， 一年吧，如果你时间再忙的话，然后认识一些画廊的朋友，因为你始终不管是租房子还是说自己买房子，你墙上总会有一些位置是要挂东西的，那如果是说你买一幅画放在家里挂着，也总比你去比如说去某一些商店买一些商品画要强， 对，而且就是谢尚进可能更懂，就是你挂在墙上不仅仅是绝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因为它是一种投资了，这个画会升值了，对吗？ 但是有特别喜欢的是不会的，就是你可能就是回头会置换，就是你可能把一些你可能慢慢的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些能力啊，包括你一些眼界啊往上挑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作品就慢慢的会变去换更好的作品，去更精的作品，这是一个过程。 明白。那我又想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就是因为谢尚进就是认识邓琳的这个过程是因为赏识他的才华和画嘛，但是我一直就是听这个谢尚进在描述他去看别人的画哈，都没有谈到这个经济价值，我不知道一个收藏家去看一幅画，你能看得出这幅画未来会不会涨吗？ 其实这是一个判断，就是如果你按投资来讲的话，那可能我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可能收的更多是金线袋这一方面的，包括我可能更喜欢像古代书画呀，往这一类的，但是什么让我这个为什么会去关注青年艺术家，其实第一就是我们也是活在当下嘛，对吧，而且很多他们画的其实有些是现在的一些东西表现当下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不冲突的，所以说你变成了有一个体系，你慢慢去整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体系，是这样的 对， 每个人的收藏逻辑和眼光都不一样， 对， 但他还是看得出来了， 还是看得出来， 谦虚，我觉得还是看得出来了，只是说 这肯定不会做赔本买卖，对吗？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没有那么确定，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为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嘛。 因为我觉得我慢慢的从，其实刚开始可能是真的会有投资的理念，就跟大家一样的，这个我不否认，但慢慢的你变成一种热爱。这种的啊，变成一种你可能在我不是有什么样的风的这个情况下，风险的情况下，可能我会长期的一个持有。你像青年艺术家，我从来我也没有去有什么去给它卖出去或者怎么样的，可能都是一种我特别喜欢，然后一拿可能很多年就这么一直下来。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艺术家会反感这样的，比如说关于投资啊，或者是升值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吗？ 反正我不会。 但我们不聊这些。但是我跟艺术家其实我们都不聊这些。 不聊这些是吧？ 很少。 因为其实我反而觉得好像艺术家还是更需要被保护吧，或者是就是他自己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纯粹的一个环境。 我不觉得，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画如果卖特贵，我会特别骄傲。 那 我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市场认可的艺术家。 那肯定是。但如果你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比如邓琳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你知道什么样的话会卖得更好，但你自己的自我的倾向或者是说你的审美来说的话，你好像觉得那样做有点过或者有点不对，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刻？ 应该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或者说是对自己稍微有一些界定的艺术家吧，他都有这种困惑或者说挣扎，都会有的，就是说明知道这个我往那个方向画啊，画成什么样那个肯定是好卖的，我不这么做为什么，就是说还是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观点立场，对， 就创作还是应该纯粹的， 创作还是相对要纯粹的， 否则你就是奔着钱去画，你不一定有钱， 对。 但是你最挣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刻呢？就是最近或者是这近两年， 创作吧，还是创作更多一些，创作想自己不断的在提高嘛，想进步一点点，其实挺难的，我觉得突破自己的边界是最难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边界嘛，对吧？突破上去，那是觉得是最大的纠结的地方嘛。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直播间的朋友，还是说大家可能在了解艺术家创作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感同身受的去感觉到艺术家的那种挣扎。 对。 但是因为我身边真的还有挺多艺术家的朋友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听他们聊到他们的那种挣扎和困惑，那种突破的难度，然后甚至于我在他们的工作室或者在他们的画室去陪他们，就是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在旁边待着，你就觉得他们那种痛苦真的就跟自己过不去，然后就痛苦到你真的觉得你就说犯得着吗这样的一个地步。 就像有一些这个蓝领阶级可能理解不了资产阶级的苦恼一样，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就是艺术家那种苦恼是他们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精神世界，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进不去的，但是他们在里边真的是有各种情节，然后有各种的这个转折，有各种的起起伏伏，我相信是这样的。 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经历。 对。 而且其实我跟艺术家，我也是会经常跟他们去聊，然后包括他们可能最近怎么样啊，或者有什么需要这个帮助的等等。其实我觉得艺术家是一群很孤单的人。 是。 就是你想想一个人，我觉得我做不了艺术家。就你看一个人，可能你把这个做就像上班一样，你做七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在画画，然后你还得想，然后你还想怎么创作。我觉得这是真的，就是可能我觉得只有他们能体会。 所以艺术家就很少有这种社交大咖，很少有这种就是有很多呼朋引伴的，估计是比较少，对吗？ 也分吧，我觉得不同的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不一样。 但也有人说只有痛苦才能给我灵感，就魏 邓林是这样吗？ 对，不绝对，不绝对。 不绝对。 他这个艺术门类里头吧，这个像画画啊这些的，它里面还要分，有的是释放型的，我心中有这股劲儿，我要把它全部发泄出来， 有点像摇滚， 对，有点这种意思。还有一种是憋的那种的，还有一种特平和，我相对和平和多了，就是细水长流这种慢慢的来，一点一点往前的拱，是这种的。有很多极端的 这种 的，还有一些就是憋着自己那种的，真的有太多这种的。 其实你看很多就是成名的现当代的大家，他们每一个人的风格其实都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你看就比如说像后期了，像毕加索、达利他们，其实相对来说社交的那个时间很多的。特别是达利后来去了纽约之后， 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已经成名了，对吗？ 我觉得他们的成名跟他们自己的营销和推广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就不同的艺术家可能有不同的这种门类。你知道我认识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现在在伦敦学画画，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画室的时候，一开始是和同学就是一起分享一个画室嘛，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每到一幅画，他总跟我形容，他说每到一幅画其实是有关键的那么几笔，对吧？就是那么几笔，那几笔完了以后这幅画就要画完了。然后他就会说他经常比如说画了一两天了，然后那幅画终于差不多每要到关键的那一笔，然后就在那一笔弄错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工作室用方言骂脏话。他说一方面就是反正外国人也听不懂，另外一方面他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来 表达。来一段。 这个不行啊。 好可怜哦。 但是他就说，他就形容他会在画室里面就是用方言就是说脏话，他说就是那么一笔，你可能就是那一个灵感，他说时间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灵感就是离你远去了，然后那幅画就在了。 所以我们台有一个就是很资深的播音员，他总是说一句话，但他说的是播音，但我觉得有相通。他说表现欲和表现力是两回事儿。就是像绘画这样的艺术形式，就是你内心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又需要你用技术去把它表现出来，这就很难。然后如果你的表现力跟不上你的表现欲，你就痛苦了，对吗？你就开始有各种郁闷，然后你的精神世界就混乱了，会这样吧？所以刚才 眼高手低那种。 所以邓林刚才也说技术是就要去突破自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去提升自己的可能就是想象力，技术上还要跟得上这个东西，这就很难。对，这很难。所以你们也要不断的学习嘛，就是还需要去学画法。 这个东西吧，也要看个人需求。进入创作状态以后，觉得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靠看一些东西啊，看一些书啊，然后或者是去跟别人交流，跟艺术家朋友去交流，别人擅长什么，这个正好是我需要的，那 OK， 我就去 虚心的跟你说，哦，我需要这个，然后跟你聊。 要提醒大家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青年艺术家邓琳、和策展人收藏家谢尚进，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清新的怀旧和艺术的话题。那之前呢，我们一直在聊的是关于艺术创作啊，艺术之类的这样的话题。其实今天我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和邓琳还有尚进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比如说收老东西这样的话题。因为我发现在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喜好，比如说像我其实平时也还挺爱收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的。 是吗？比如说路边买一个勺子之类的。 我经常就是去到一个店，然后有跟他说，我说这个多少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不卖。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 也不卖。 对对对，就经常为什么我走进店里想买的东西人家都不 卖呢？眼光好诡异，你看上人家家吃饭的什么饭盆了？ 不是，就是经常到那儿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是他们家做装饰的，然后不是他们家， 眼光很独特。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就去 没有，我们都是一般人。 我们不经常逛街。 我经常逛街。 我们看上都是人家在售的商品。 我经常逛街，然后就发现其实收东西真的是有自己的乐趣所在。然后刚刚看到邓琳她的那个就是画面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 好，今天邓琳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食物，对吧？我们来看几张图。这是一个老式的老爷车的模型，对吗？在一个老的叫什么樟木箱子上， 是一个那个老的一个 收音机 收钱的一个箱子。 哦，收钱 密码锁的一个箱子。对， 哦， 这么高级。 很老，已经锈的不像样了。 然后还有另外的，我们看 一个老， 这是个老的电话机啊。 哎，这个是上镜，你当时收 他画了一个系列。 他画了一个系列是吧？ 对，好多 一个老电话的系列。 这个电话真的很美哎， 很美， 就是在一个有一点田园风的这个墙纸上，有一个马卡龙绿色的老式电话机。 你有没有发现科技的进步真的是使家里面很多以前我们特别依赖的东西在消失？比如说座机， 当然 就现在不会有谁告诉你说他家的电话号码吧？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家里面的电话号码，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很酷， 就说明你在家里面你可以接电话。你还记得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某品牌的那个电话，不是说就是可以无绳吗？对吧？ 小丽呀， 小丽呀，就是那个厕所那个。然后现在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需求了，然后电话也基本上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 吴皇说话的跟拍的一样，吴皇，我们刚刚放的两张照片确实是照片，对吗？ 电话这个是照片还是 画？所有都是画， 都是画， 画 啊，这张是画啊， 画， 对， 我觉得可以不用看我的照，我的东西照片，直接看画就可以。 哇，好酷啊！这张是画，竟然 这是画， 这所有的作品都有他的有画。 吴皇说一看就让人有购买的欲望，真的吗？这买得起吗？大家 买得起， 买得起， 买得起啊！是在那个买得起那个范畴之内。 可以联系上进。 我们节目询价是不能公开的，是吗？只能私下，是吧？ 我觉得可能在艺术家面前去聊价格，我 觉得 不是特别好。 是，这好像也是个礼仪。 对对对， 这是那个。 其实有一种感觉，其实我也挺想问的。我一直在，就真的，我跟艺术家聊，他们确实像他们的作品啊，特别好的。就我觉得就像卖孩子一样，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就很多不会去聊那个 谁会卖孩子 呀？ 把艺术家说成都是人贩子了， 没有，就是自己，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能我觉得，但是艺术是需要传播的嘛， 对， 可能你自己全都在你手里， 但难怪大家觉得艺术远，就本来都看不懂，还那么多规矩， 对， 是吧？ 有网友说了，说如果是一张图片的话就没什么，但是作为一幅画，好美。 是吧？ 真的是， 而且 所以说大家还是有这个去鉴赏艺术的这个眼光的，真的是有。 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你与生俱来都有关于美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其实有的时候说不清的。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天生就是喜欢那种彩色的，然后大明亮的那种颜色。有的人他就是比较喜欢偏灰的，有的人就是喜欢黑白灰。 有些人就是喜欢土豪金。 对， 有些人就是喜欢黑白灰， 对吧？然后其实艺术家也是一样的，他其实不是为了迎合或者取悦谁，他也是天生就有一个我喜欢的一个感觉 倾向 啊。一个有的艺术家他就是喜欢金色，他就是喜欢金子堆的东西，就都不一样。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邓琳的这些， 所以这是邓琳早期的一些作品吗？因为这个和刚才马卡龙背景的那个系列不是太一样。 对，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 哦，哇，这个真的很有感觉啊，这个画 是吧， 真的很有感觉。就因为这个空间也会非常复古，把你带到那个年代，而且非常的沉浸。 其实我觉得邓琳的话会很直接的击中记忆这样的一个话题和主题， 对不对？ 对，倾向于这种就是勾起你的记忆这种感觉，用物品来承载一种思念感觉更多一些。 嗯，我觉得思念是一种挺美的情绪的。 很特别的一组静物，因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就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一般艺术家画静物会画一盘水果，或者对吧，画石膏什么的。我很少见到就是画啊，这幅也是画，好美啊。 对，这幅是画在木板上面的， 好漂亮， 在木板上面。然后你看木板还呈现了，他就画出木板那个纹理。然后小飞机，其实你看我们以前的时候，小时候就是也玩这种铁皮小飞机嘛， 玩， 对啊，所以就你想一下你就拉到那个记忆里边，哎呀。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特别感慨的一件事情是，现在的工业设计真的是没有美感。你想想，就是比如说把我们小的时候的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底气了，把我们父母小的时候他们玩的那种玩具，你任何一个玩具拿出来，我觉得真的不仅仅是因为恋旧或者是因为怀念，而是因为那个本身它的材质和它的设计，就是每一个真的都是过关的。就你放在那儿，你就觉得它美。而现在的玩具，你真的很少能拿出一两个，你拿出来你觉得你放在那儿就会很美。如果是很美的，就变成模型了，然后那个价钱又和玩具又不一样。是吧， 还是时代不同了。 然后你看那个时候的电话，特别是比如上海的那种，就是那种电话就滴溜起来的那种，就你真的觉得很美。但是现在就真的是很少， 很少见，现在已经变成了也是大家家里可以收藏的东西吧。但是我觉得审美这件事情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在不断的进步。你刚说工业设计不好，也很多人会不同意的。工业设计师比如说设计55度杯的这些，就是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工业设计的公司，它叫那个老板叫什么，就设计55度杯的，那个杯子就是功能性和艺术感都很强烈，而且这个工业设计的公司还收了非常很多国外的工业设计师到中国来工作。我觉得都是蛮巧妙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艺术更加融入生活，你看很多的设计可能更多的用美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我们看的这些东西可能有更多去考虑到艺术，以前是没有。你像以前大茶杯，对吧？ 对， 这一拿就能用就行。 对， 但现在的话可能慢慢的讲究，包括说我刚才说的，可能你的生活可能需要一些艺术的作品来点缀。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包括说我们整个的精神或者说整个的素质的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之前也是听马未都的一个节目，然后呢他就讲到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就是物件啊，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让你觉得有艺术感。他就讲到说，他身边有一个师傅，一个老师傅，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拿了把椅子过来，就是你椅子好像缺了个豁之类的，就缺了一块。然后这个老匠人就找那块木块，就大概得找个两三天，他得从一大堆的那个木 要找纹理一样， 他要找纹理对得上的，然后纹理对得上的呢，他又很精巧的要给你镶上去，然后拿回去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地方从来都不曾缺过一样。 我理解水水说的了，其实水水说的就是过去的东西物件更有分量，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设计和生产上都带着匠人的这些心血，因为他是用慢工出细活熬出来的。而现在的产品都有生产线，对吧？因为是高效的年代了，大家都会追求一个效益最大化，那可能我们用最少的料来达到你想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可能在审美上的一些需求就相对应的会被削减了。 我觉得我是这个意思，谢谢你翻译了我的意思。而且就比如说看邓琳的话，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个电话，然后那些飞机， 嗯， 然后他画的那个地球仪，然后那个打字机会让你觉得那么的勾起回忆，也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曾经它是一种慢的生活的一些象征， 对， 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在转那个地球仪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是在和一个人分享你关于世界的看法，而不是你打开了一个电子地图，然后上面什么全部都给你显示了，然后你搜哪儿都行。 而且地球仪特别有意思，它这个我分享我一个小经历，就是地球仪它有很多记载的是什么呢？不同年代，可能边界呀，包括这些方面，它是不一样的，具有收藏价值，很好玩的一件事。 就世界地理的这个信息也在不断的 对不断的更替，然后它这等于说是一个可以永久保存的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东西。 是，而且就是你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挺棒的，是吧？ 我觉得让人感动的就是这种匠人精神吧。就这种慢的感觉，包括这些年流行那首歌叫什么从前慢，对吧？从前车马也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说的都是这种对于过去这种慢的感觉的一种向往。因为现在确实是太匆忙了，对，太高效了。 我特别喜欢有一句，他就说那些年我们认认真真，勤勤恳恳， 对， 说什么做什么， 对， 是吧？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感觉没有， 说的好像那个年代就没有骗子一样。对于过回忆是会美化的。 哎，你知道吗？我听我爸妈说过，那个年代其实小偷和骗子啊，特别难。原因是因为就是法律成本不高。就是那个时候经常抓这个小偷就往死里打。 现在大家手下留太多情。 因为现在就是法律成本很高嘛，然后你就必须得通过这样的正式的流程走了。然后你想那个时候他们经常打死个贼的那个时候。多危险啊， 当贼有风险。 那我们的节目也到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也是想给尚静和邓琳一些小比如说几句话的时间吧，跟大家聊一聊你们今天过来其实特别想对大家说的话，特别是我们早间节目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好，邓琳先说吧。还是我先说啊。我觉得哈，就是当我们这么一个匆匆的时代，就是在节奏这种一线城市节奏特别快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应该说停下脚步，再往回看一看，其实身边的一个风景。其实这几年我觉得我就是会觉得就像一个高速奔跑的一辆车一样，其实真的没有去看身边的风景，也可能忽略那很多这个身边比较关心的人或者一些事儿，可能我太专注于我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了，所以说每个人我觉得应该说你可能要踩刹车或者要慢一点，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沿途的一个风景，包括说对艺术是一样的，你要去反思，可能你去就是我觉得艺术可能在我的这种生活里面是给我一个调节，就是调节的一个良药。我觉得所以说我为什么说现在可能我的很有一些时间我跟艺术家们去聊一聊，周末的时候可能去看看展啊，去可能买买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生活的一种态度啊，而且也是一种治愈这种我觉得在这种都市里面的一种快节奏的一种状态。 喝一副慢的药，把快的病治一治。 真好，这总结的不错。 好，邓琳呢？ 我是想说呢，我觉得艺术吧，跟大家呢，关系，大家觉得啊，跟我生活感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联系，我觉得其实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进入画廊或美术馆去看一看，说不定你能找到你心仪的画，或者是打开自己的一扇新窗户。你能从画然后再去了解自己的审美的取向，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买不买得起另说。 哎，对，买不买得起另说。 谢谢今天两位嘉宾给我们这么一个唯美的收尾哈，确实是像一股清新的风吹亮了这个早晨，真的是让人觉得 对美还是那种向往，都会被都被勾起来了、嗯、 没错，再次感谢尚静和邓琳的到来。 嗯， 我们下个周末还是会和尚静相约来聊一聊艺术的话题。 嗯，非常感谢让我们有每次都有一个文艺的周末。好，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好心情、嗯、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也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度过早间的两个小时、嗯、 明天还是我和王爽、嗯、我们明天再见。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拜拜。